上汽大众途观 L 诚邀您选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市交管局发布，今天0点开始到下周一的24点，本市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禁止上路行驶。市交管部门将在预警期间启动严查违反规定上路的行为。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期间，预计下周一地铁客流将有所增长。京港地铁将启动应急预案，适时加开临客，保障乘客绿色出行。今年春运客流呈现节前平缓、节后集中的特点。北京西站昨天透露，在站内扩充了近1000平方米的候车空间，将首次取消春运临时候车区。铁路部门还将在部分逆高峰的临客列车上试点折扣车票。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0点迎来今年的第一次调整。北京地区92号汽油每升上调了1.4毛，0号柴油每升上涨了1.5毛。朝阳区今年将推进8个郊野公园的建设，这8个公园分别是18里店、横街子公园、桃溪公园、来广营休闲公园等，计划完成绿化美化15000亩地。再来关注最新的文化演出消息。昨天晚上，北京人艺京味大戏排放再次登陆北京首都剧场。经过2年的打磨，让这部新排作品更加成熟。在2个月前举办的第7届国际戏剧学院奖中，该剧也一举摘得了优秀剧目奖和最佳男配角奖2个奖项。排放是杨立新演而优则导的第二部京味戏，他与编剧刘金元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二人联手从北京的历史出发，将一段北京的故事浓缩在一个个人物和一个家族的命运上。该剧的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28号。今明2天，芭蕾舞剧《过年》将在天桥剧场上演。《过年》改编自柴可夫斯基三大经典芭蕾舞剧之一《胡桃夹子》，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欢度春节的故事。为此，舞剧中融入了很多中国文化元素，比如把欧式客厅改成了北京胡同人家，剧中的鼠王变成了中国民间传说的年兽，男演员穿上了北京大褂，女演员则换上了青花瓷的舞裙，还有仙鹤舞、丝绸舞、扇子舞、风筝舞等，都很具中国东方文化韵味。从本月20号起，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2018新春祝福之迎春颂国风绕梁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将于今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上演。这是中央民族乐团的迎新春音乐会，全场都透露着春意盎然的欢快气息。观众将欣赏到山歌好比春江水、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康定情歌等曲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通快速高碑店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受到刚才事故影响，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 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首都博物馆啊，是一座拥有最先进设施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是北京市政府投资兴建的面向21世纪的大型现代化文化设施，新世纪北京市标志性建筑之一。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当中做出了突出贡献。那么在首都博物馆里边珍藏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作为首博的镇馆之宝之一，李莲英的翡翠扳指那是知名度颇高的。目前这枚扳指放置于首都博物馆的玉器展厅，颜色翠绿，透明度极佳。那么这扳指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扳指有什么来头？究竟有何价值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扳指的前身叫做射，说文解字里边就有啊，射，射也，什么意思呢？说明此器为骑射之具。扳指也称扳指，或者又称扳指或者邦指，是满族男子啊套在右手大拇指上的短管状的饰物。考究它的来源呀，是出于实用。而开始制作这种物品，满族八旗子弟在弱冠之前照例要到本旗工房锻炼拉弓，有一个劲儿，也就是20时间。这种拉力呢，循序渐进为20个劲儿，甚至30个劲儿。拉弓时佩戴扳指，既保护手指，并可减少手指的运动量。所以啊，当年的八旗子弟对于扳指非常重视，人手一枚，因而啊就成为了习惯。一开始这扳指重实用，大小扳指都选韧性材质制作，宽窄肥瘦不一，因人而异，便于套戴。后来才改用贵重的材质，比如玉石啊、玛瑙啊、翡翠啊等等等等。那这枚扳指到底有什么不寻常的来历呢？我们啊会用四期节目的篇幅为大家讲述。这个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就在嘉庆皇帝结束了在圆明园的休假，正要返还紫禁城，他走到神武门的时候，差点让人拿刀给捅死。要不是定亲王的挺身相救，嘉庆这条命今儿就交在这儿了。刺客是逮着了，朝廷大怒啊，敢对皇上行刺，查三堂会审，倒要查出幕后指使是谁，一旦查出这个人，定加严办。定亲王绵恩救驾有功，皇帝亲自赏了他翠玉扳指一枚，据说这枚扳指还是原来和珅府的。绵恩，你就偷着乐去吧。然而这价值连城的玩意儿还不容绵恩把玩几天的光景，就在一次招待外国使臣的夜宴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神秘的调换了，而且绵恩从头到尾都不知不觉。这人也太神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高科技吗？数十年后，扳指归恭亲王奕欣所有。民间流传的那么一个故事，说李莲英用巧取的手段骗得恭亲王的扳指。这故事有几分真实， 也有几分虚构。最后这枚扳指确实是在李莲英的墓中发现的，而后来人们开掘李莲英墓葬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李总管的尸首全无，就剩了一颗头颅。这谁干的？没人盗过墓啊。哎，怎么这会儿功夫头骨也没了？这哪儿去了？哎，那几个孩子，别拿着李总管的脑袋踢着玩啊。就这样，一场场围绕着翠玉扳指的悬案不断上演，我们步步紧跟那翠绿色的轨迹，为您揭秘嘉庆御赏之宝翠玉扳指几度一手之谜。 您听听吧，原来这枚扳指最早是和珅的，后来从嘉庆时代的王爷绵恩几度一手才到了李莲英的手里。这漫长的岁月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谁都曾经有过神经衰弱的时候，此时的嘉庆皇帝也许是因为长期不断的镇压地方各种暴动，再加上对于朝廷内部一些无法缓解的勾心斗角的劳神闹得心力交瘁，不堪重负而出现短暂的神经衰弱状况，处置和珅，铲除白莲教起义，整治吏治。嘉庆帝心里想着这样一件事情，早知道当皇上这么累，我当初招的哪门子急呀、啊、踏踏实实当我这太子多轻省啊。此时此刻他有点同情先皇了，该放松也得放松啊，皇上压力太大，得休息休息，要不然时间长了精神就得崩溃。有道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你不能老绷着，适当得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能老提心吊胆，老担心人家在晚饭里给下毒药，那时间一长甭说别人，自己就得把自己给弄死。出去闲游一阵子吧。京西的三山五园是皇帝轻松办公兼休闲娱乐的大好去处，自然条件的优越自不用言表，圆明园则是其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于是嘉庆动身去了圆明园，他想身处优雅的环境中可以进行一些身心的调整。嘉庆暂时脱离了在紫禁城中忙碌的条件反射，生活一下就浪漫多了。您想啊，万园之园，景色秀丽，终日与美女相伴，每晚能在大家的陪同下听听戏、赏赏月，观看夜色之下灯红酒绿的娱乐表演。我想啊，在当时就算是欧洲的所有帝王都难以拥有如此豪华的享乐。主要是啊，咱们有东方比较独特的自然景致之美。过了一段时间，嘉庆可能觉得前些日子那种紧张疲劳减轻了，身心又回到了比较舒畅的状态，他又可以投入到他皇帝的职业当中去了。有人趁着现在皇上心情稍缓，就跟他建议咱们稍待着，是不是去祭祭祖，对皇族前辈的在天之灵告慰一番，也求个心安理得，人道心道，这样我主万岁您的心病没准就能得到根除，心里落一个踏实。皇上一听，嗯，有道理，也确实该祭祭祖了，这位爱卿你提得很好嘛。于是嘉庆下旨，冬春交替乍暖还寒之时，领一班人马率队踏着早春的大地向东陵谒见先祖。很快到了2月20这天，预定祭祖的时间到了，一切都在规定中有条不紊。您听到这儿也许该问了，你今儿讲的这到底是哪出啊？这好么样的怎么说起了嘉庆皇帝来了？您要知道， 这位嘉庆皇帝前一段心里一个劲儿的不踏实，在剿灭了白莲教起义之后，他老觉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着这是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导致的神经衰弱。而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人的某种预感或许真的是给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你要注意了，这几天能不出门就别出门，躲避一下血光之灾。嘉庆自从历经了当年洪亮吉的那件事情之后，对于天人感应这种事情他是深信不疑，所以一有感觉一有异样他就开始慌，这才要出行度假。皇帝起初的预感其实一点都没错，危险的脚步正在一步步向皇帝迈进，前面都没有任何问题，事情便是发生在皇帝完成了所有仪式尽兴而归起驾回宫的时候，那正是正午的时分呢。嘉庆坐在辇舆之中，一路欣赏够了沿途的景色，知道马上就要到达皇城了，趁这一小段再抓紧休息一会儿，开始闭目养神，彻底放松一下心情，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假期结束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说到这儿，我得跟您交代一下嘉庆的车队徐徐开进紫禁城的路线，因为接下来要讲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在这之前必须得把这场景描绘的详细一些。现在嘉庆皇帝一行正是由北向南进入紫禁城，他们将一列一列通过一道又一道的门。熟悉北京皇城格局的都应该知道，长方形的紫禁城外有一条同样是方形的护城河，要想靠地面交通工具进入城内的话，只有四个地方可以走，因为护城河在这四个地方都有开口。他们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正南边的大门最为宽阔，通过最南端的大清门一路北走，笔直的道路将穿越金水桥、天安门、端门五门进入城内，东西两方可以通过东西华门进入。现在嘉庆皇帝将要通过的是北大门、神武门，如果从神武门再往里走的话，必要穿过第二道门，也就是顺贞门，过了顺贞门将进入后宫，包括御花园、坤宁宫等等，继续往南走偏西的那条大道就能够到达养心殿了。这养心殿在乾清宫西南一点点，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所以车不能行，得换轿子。嘉庆皇帝穿过了神武门，要在顺贞门前改坐轿子，以便于躲过皇宫之内地面上繁多的门槛儿。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嘉庆本人他得下来一趟。这时候文武百官都出来迎接皇帝的归来，现场十分的热闹，从打神武门到顺贞门人大约排到了树芳斋的旁边，紫禁城的人口密度此时几乎集中到了北端。皇帝下来后接受一番官员的礼仪，然后走向了轿子。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头皮一阵阵的发麻，前一阵的恐怖感觉顿时间全都回来了，他这耳边好像有声音在警示他说： 永琰， 快往后看，往后看。隐约中听得见大家身后急促的跑步声和喘息之声，越来越近，是越来越快。嘉庆和随行大臣立即做了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回头。当他们看清时，这是一个纯粹反常的状态，只有一个人，就是一个男人，中年，貌似从神武门西厢房后出现的，正朝着嘉庆皇帝的方向狂奔。另外，在他的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大概就在三四秒钟之前，他还是远处的一个人，现在他离嘉庆皇帝本人已经不超过10米的距离了，奔跑之速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了。这个人疯狂的就像一颗刚刚从天上掉落下来一样，一着地就全速冲向了嘉庆的子弹。嘉庆皇帝原本是会安全的，刺客只有一个人，而周边有几十个护卫人员为皇帝护驾，但是现在嘉庆皇帝的这一点安全感的寄托在很快时间内全部被摧毁了，因为他看不到任何人有所举动，哪怕是往前走一步，这都没有。他们就像是一些站在风中的蜡人一样静止不动。嘉庆顿感自己光秃秃地浮在前面，而以这个来历不明的持刀者的速度，再有不到5秒钟的时间，他就能跟自己面对面了。又一秒钟过去了，人群之中开始有人做出了反应。第一个从慌乱之中醒来的就是定亲王绵恩。绵恩是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的次子，是乾隆之绵子辈皇孙中最得乾隆帝宠爱的一个。他飞也相似挡在了嘉庆前面，两只眼睛警惕地盯住了挥舞的短刀，并且尽量不让刀背反射过来的阳光晃了他的眼。只见绵恩往前上了一步，一抬手，砰砰就抓住了刺客的胳膊，焦点就在于谁能够夺下这把短刀。又拖延了2-3秒钟的时间，就在这几秒的时间内，又有两个人加入了战团。这两个人，一个是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亲王，他是嘉庆的姐夫，他的意识很快恢复了，也是风驰电掣一样协助绵恩抱紧这名刺客。另外一个人就是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也上来参与搏斗。但是拉旺多尔济紧紧抱住的是那个男人的腰，他的两手还能不断的挥舞。这个男人已经知道自己被阻截住了，而从他刚才奔跑的架势来看，他一定是冲着嘉庆去的。他手里的刀不断地挥舞，并开始向周围的人划去，一刀划破了绵恩的左胳膊。他感到绵恩挟制他的力量顿时减弱了，于是更来了力气挣脱了绵恩，马上向后摆臂狠刺后边抱住他的人，也就是拉旺多尔济。狠狠地扎了几下之后，拉旺多尔济本是想发力把他摔倒，现在被刀刺了小腹，疼痛难忍，自己蹲在了地上，血涌了出来。看见鲜红的颜色，有很多侍卫过来援救。一番电光火石的骚动之后，又在1-2秒钟之内，大多数人都从刚才的大脑空白处恢复了过来。理性告诉他们，这个时候如果再无动于衷的话，将来一定会倒大霉啊。马上一个一个的全都奋勇争先，唯恐自己显得不用力。又围过来几个大内的侍卫，现在刺客已经摆脱了两个人的束缚，他想躲避开丹巴多尔济的阻挡冲出重围，但是丹巴多尔济的武功明显比他高，他只飞快地做了几个动作就踢掉了刺客手中的刀，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领悟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卷，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棒儿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根据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给您讲述李莲英翡翠扳指的传奇故事。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嘉庆去哪儿了？不用急，他没有发生意外，只是他看到关键时刻大家似乎都不太顶用，不能眼睁睁坐以待毙，这位皇帝啊，亲自拔腿，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养心殿了。嘉庆进殿之后马上把门关上，开始喘气，他觉得现在应该是安全了，怎么也不会追到这儿来。神武门前的事端被平息了，刺客被压了起来，大家纷纷去找皇帝，有人听说皇帝朝养心殿方向跑去了，就一路追了过来。嘉庆皇帝回了回神，情绪暂且稳定了些，听得门外喧闹，他整了一整衣冠，擦了把脸上的汗，向外探了探头。大家看见皇帝平安无事，把心呐都放肚子里了。大臣们向皇帝表示说：“皇帝呀，您别着急了，现在刺客已被拿获，正等候发落。”嘉庆没有就刺客的事情做出反应，他先派人将棉恩、拉旺、多尔济等一干因救驾而负伤的人火速送往太医院。刚才呀，嘉庆在临跑过御花园时，慌忙间回头看见了，看见那刺客正拿着刀往拉旺、多尔济的肚子上捅呢。那旁边站着的就是棉恩，棉恩正吃力地拽住他，左胳膊也见了红了，袖子也都划破了。皇上知道他们都受伤了，心里边一阵酸楚。之后他跟大臣们说，让他们联合刑部、军机、九卿、科道严审这个案子，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送走了头一波大臣，嘉庆刚想回屋躺一会儿，后面又来了一批大臣，带着刚才随从的侍卫官，感情这些人是来请罪的，请救驾迟钝之罪。嘉庆一回头，回想起刚才自己惊慌失措的状态，有点丢人。皇上自己知道， 刚才那是自己紧着控制，要不然就尿裤子了。皇帝的威严瞬时扫地，可他知道这些都是这群人害的。没等他们请完罪，嘉庆就冲他们甩了一句：“滚，懒得看你们。”时间转入傍晚，太阳渐渐西滑，这个晦气的白天就要过去了，皇帝的精也压了下来，连同几个心腹重臣在御书房研究白天的事情该如何论处。第一个问题就是重赏舍生忘死忠心救主那几个亲王和侍卫，算来算去亲手参与救驾的归了包堆就六个人，可当时在场的至少不下20个人，基本所有大臣都来神武门迎接皇上，那该赏也得赏。首先重赏头功，那就是定亲王绵恩，那是皇帝的侄儿，科尔克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皇帝的姐夫，此二人各赏蟒袍补褂一件，加10万担年俸，加封定亲王子贝勒爵，科尔克亲王子辅国公爵。其中就定亲王绵恩还有一个特殊的赠礼，什么呢？是一枚祖母绿翠玉的扳指。根据后来出土的实物判断，这个扳指应属于翠玉一类，而非定义上的祖母绿，所以我们也不在这概念上过度的纠缠了。别看是一个小玩意儿，这是当年嘉庆皇帝抄和珅家的时候唯一自己留下的一个贴身之物，无价之宝啊。当年在和珅府里的时候都很少被拿出来，此物件质地温润，呈芭蕉之色，晶莹凝重，煞是可爱，当属翠玉之中一极品。如今嘉庆皇帝不惜将这宝贝疙瘩赠与绵恩，他救驾功劳大，再怎么赏都不为过。老话说功高莫过救驾，罪深莫如谋反呐、你平素里功劳再大，关键时刻皇上掉粪坑里了，众人中就你捏着鼻子把皇上给拽上来了，好，救驾有功，别人都不如你。扳指这东西是满族先人当年留下了一种保护工具，因为小的时候练习开弓射箭，怕弓弦把手指头给伤了，就在大拇哥上带这么一个玩意儿保护一下。再后来扳指的实用性渐渐被修饰性所取代，于是很多人当戒指这么戴着，就出了这种玉制的扳指。嘉庆给绵恩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是有用意的，送你一枚扳指，鼓励你以后在骑射方面再接再厉，练好身手，将来万一再有什么人刺杀朕宫，我你好再挺身救驾。感情这皇上啊，他还藏着私心呢。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这玉扳指您可记好了，后边还得提它。说罢，嘉庆皇帝赏赐绵恩、固伦额驸等人，其余的人也要适当加以封赏。二等功喀喇沁公爵丹巴多尔济加封贝勒，加30000担年俸，后面还赏了剩余几个功臣，次要的就不再赘述了。那么有赏的他就得有罚的，而且罚的还得重。撤掉了神武门和顺贞门的护军统领大臣，京城侍卫统领、副统领革职，谁让你们把这么一个危险的恐怖分子给我放进来的？嘉庆大怒啊！ 难道真的逼正宫我把紫禁城的保卫工作交给那帮小脚侦缉队吗？那可是朕的皇家治安防卫终极警卫队，一定要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平时啊，朕我都怕他们。这是第二个问题，下面进行第三个问题的讨论，也是重点问题的讨论，就是怎么审理这桩案子。刑部的人、大学士以及军机大臣纷纷征求皇帝的意见，董诰、王杰、乐宝这些重臣都在，尤其是王杰，当年跟和珅针锋相对的主力军，现在岁数大了，本不该理政事，但念今天的刺杀王驾事件非同小可，又把他老人家呀给请回来了。嘉庆首先让最有资历的王杰发表一下意见，看看怎样量刑，怎样求供什么的。王杰一言中的呀，他说，据臣的愚见，敢于只身行刺君王者，况且还并非是宫中之人，其幕后必有指使，否则从常理之上也讲不通啊。因此用刑不要过重，一旦失手，为了求得一份供词而将他打死，那么也许会损失通往一个更大阴谋的唯一线索。嘉庆认为有理，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不严刑峻法，那么怎么能保证让罪犯说出实情而又不加隐瞒呢？乐宝一听，圣上不必担心，奴才有办法，只要我们这些主审官一个接一个的去审，不让他睡觉，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一直用轻微的刑罚一点点磨掉他的意志，最后他行销骨立，精神崩溃，一能保证他不死，二能保证他招出所有的实情。嘉庆点了点头，他基本同意这种文火炖肉的熬审策略，心想，反正几个部的官员和衙役人数众多，他刺客就是一个人，轮着对付他，这叫车轮大战的，直到他愿意坦白，虽然要耗费一些时间，但也许真的能见效。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初春的晚上气温还是很低的，虽不至于寒风刺骨，但是至少对于这个罪犯来说应该是苦不堪言的。刑部大堂夜审刺客，大学士、军机大臣、刑部尚书高坐于堂上，刺客身着囚服，披枷带锁，面如止水，跪于堂前，等着接下来的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从他的表情上来看，他似乎默认了未来对他的所有审判和要吃的苦头。堂上乐宝高声喝道，刁民姓名。下面回答，陈德。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的笔帖室开始记录，年龄呢，47。奇怪，这个人与一般罪犯不相同，不愧是敢于刺杀皇上的人，说话那么平静，倒显不出死囚的颓废，更给人一种安详的感觉。刑部在上边问话，现在要求你供述自己的情况，以及你弑君未遂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要说得清清楚楚，不得有半点隐瞒，你可知晓？这陈德呀，依旧是毫不隐晦地回大人的话，大人们，我已经知道我是万死之罪，现在我做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功，我愿意将我的情况全部招出来，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故事，我保证毫无保留，虽不能保证他引人入胜，但能保证句句属实。 几位大臣听完他的话，互相看了一眼。反正皇帝给足了我们熬审的时间，有功夫陪着你玩，那咱们就慢慢听吧。就这样，大学士庆贵还要警告一下，你要保证你的每一个字都有根有据，一会儿我们会传证人对证，若有那么半丝的不合，便叫你在刑板之下辛苦一番。刺客没说话，点了点头，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他开口说道：我在河南泰县出生，自幼就不知道生活富裕是个什么样的滋味。我们一家人都习惯了清苦的日子，为了生活还要四处奔波。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着父母跑到了山东。我的父亲陈良好在还有一份手艺，他的厨艺非常的精湛，我也曾跟他学了很多做饭的手艺，实指望将来如果有朝一日可以靠着他为我们挣得一份口粮。我们到了山东也是寄人篱下呀，随着父母在山东青州府衙海防同知松年的手下干杂活，长年累月就这样过下去了。因为东家隶属镶黄旗，所以我们也占了些许的光，算是一并入了镶黄旗。可是尽管如此，这个虚名并不曾给我们这一家带来过什么。到了我23岁的时候，我也到了娶妻的年龄，便在山东本地找了一家姓张的人家，算是将这门婚事的门槛过了。而我们既天人进口，生活就必须更加努力，否则过些年有了孩子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便趁着年轻还算机灵，就学了我父亲做饭的技术，想着多为家里出一份力也好改善改善。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人虽暂且有所依靠，但是也得跟着东家调往各处，跑遍了山东的临沂、济南、章丘等地。我们还好，父母一辈就难以忍受颠簸的疲劳，我们看着心如刀割，但是无可奈何，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个刺客陈德到底有没有幕后之人的指使？他到底为什么要行刺皇上？这枚翡翠扳指又在王爷绵根手里发生了什么故事？咱们下期节目再说。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暗中孤独收了谁的脸，半听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24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是不忍独再见，留下枕边回味一段流回到岸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暖着谁你的吉他上，我们轻轻